导致疟疾、 嗯、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刚才讲到蛔虫、 嗯、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肚子里还生过蛔虫的， 都很多人都生过， 对，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啊， 没有了， 也没有了，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医疗卫生条件比较好。 对， 我小的时候都长过蛔虫。 对对对、嗯、我就一直以为说是不是大家小的时候都要长蛔虫，原来是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不够好、 哎、 长蛔虫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就爸妈看着这小孩吃的东西挺多、 嗯、 但怎么还面黄肌瘦的，其实都是被蛔虫吃了、嗯、 对对对， 还像您说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病、嗯、尤其是像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或者落后的地区，公共卫生条件不好，疟疾像蛔虫都是很容易流行和高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三位科学家的贡献是非常的巨大。我们 再补充一点， 嗯， 我觉得这个屠呦呦关于青蒿素的发现，它就是专门治疗疟疾， 嗯， 啊，这个是特效药，而且是从中医中药有关， 嗯， 那么另外两位科学家的啊这种工作呢，他除了治疗蛔虫以外，还可以治疗其他的寄生虫病 哦， 所以国有千秋， 对, 对, 对， 所以他们分享。 嗯，还有您刚才提的那一句也很有意思啊，说这科学家呢一定要保重身体， 嗯 啊，一定要这个非常非常健健康康的继续呢这个度过每一天，才有可能拿诺贝尔奖。 不过我告诉你啊，科学家可能都是长寿的。举个例子，我刚才跟你们讲到57年， 嗯， 1957年获得啊，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 嗯， 他们获奖的时候刚刚30出头。 哦呦！ 现在， 嗯， 李政道是89岁， 嗯、 杨振宁是93岁，都健在。 哎呀，真是厉害！ 比屠呦呦的岁数还大几岁。 您有没有研究过科学家长寿的原因是什么呀？ 嗯，可能是他们有人说科学家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嗯， 因为科学家就是对未知事物充满着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 嗯， 而孩子们也都是天生的科学家，他们与生俱来的都有对这个未知现象的一种惊讶的态度， 嗯， 所以孩子们保持一颗童心， 嗯， 是永远不老的。 对对对，哎呀，您这番话说的正好，保持一颗童心， 是 有童心在心，其实你每天的生活啊，你的心理影响到生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科学家们除了本身的科学成果以外， 嗯， 给咱们普通的听众也可以带来一些生活当中的启示。 哎，嗯， 来，时间再往下走啊，王老师， 嗯， 时间呢到了10月6号，也是在下午5点半左右。 嗯， 这个时候呢颁发出来的是物理学奖。 是的， 物理学奖的两位获奖者呢是加拿大的物理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和日本的物理学家呢尾田龙章。 对， 这两个人呢获奖的原因呢是跟一个听不懂的词儿有关，叫中微子震荡。 对对对，嗯，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们就足以得奖？ 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可能都知道质子、电子、中子。 对，学过物理的都知道嘛。 质子是带正电，电子带负电， 嗯， 那么中子是不带电，所以中微子这个中字它也是指它的电性是中性。 嗯， 然后微呢是指它很微小，所以叫中微子。那么这个中微子一般认为，最初发现它的时候都觉得它不带，它不仅不带电性，而且它还没有质量。 嗯， 而且这个中微子很奇怪，它穿透能力很强。 怎么叫穿透能力强呢？ 就是说那个中微子小的来，它可以，比如说每一天我们可以有5000个， 嗯， 这个中微子同时经过了人的身体， 它就穿过我的身体了。 是的，没有任何害处。 哦， 所以有人觉得它没有质量，它也不会变化， 嗯， 它是非常这个一种幽灵一样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两位科学家，日本的科学家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居然发现了有质量， 嗯， 不仅中微子有质量，而且中微子还可以发生变化， 嗯， 也就是说中微子会出现一种这个突然之间消失的现象， 嗯， 也就是它变成别的东西了， 嗯， 那么它就发生了震荡， 嗯， 所以震荡是这个含义，是发展变化的含义。 哦，那它这个震荡跟它有没有质量这件事情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啊，因为如果没有质量，它怎么震荡啊？它都完全是像幽灵一样的，只有有质量的实体的东西，它才可以发生一些质量上的变化呀，或者性质上的变化。举个例子啊，好像你给我提供了一个材料，我一看很有意思。我们说11放长假，我们10个人啊一起走，哎呀，到了目的地发现少了几个人， 嗯， 怎么回事？原来这几个人没有少，他们变成

另外你刚才讲的经济学奖、文学奖、和平奖、他们多少都跟一些意识形态或者这个社会制度有关。唯有科学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唯有科学它是一个没有国界的，唯有科学的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科学奖啊，诺贝尔科学奖这100多年来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科学性。 对，今年呢我们又是和大家呢分享了2015诺贝尔奖的具体的获奖的内容。其实呢我们从节目创建啊2013年到现在，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时候呢非常的兴奋也很忙碌，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一些新的科学研究领域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让大家呢是了解到其中的一些内容。再次感谢王老师做客我们这一期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常常跟您聊一聊和科学有关的故事。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就是这样了。在以下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